好，欢迎我他 channel， 我记得， 我系木日，我哋呢个 podcast 叫 Otaku Channel， 哦，他系 Otaku 个 Ota， 我哋每个礼拜会揾啲择题目嚟吹下水，主要系 ACG， 但唔完全限于 ACG 嘅。如果有啲咩题目想听我哋吹嘅，欢迎俾下意见。理论上逢礼拜四更新，不过一样啦，后制需时，迟咗就敬请见谅啦。 咁咧，今个礼拜讲《任天堂》又破纪录，撞鬼，好似好老火咁样嘅变咗。 系，但系应该估得到嘅一个事实嚟噶啦。咁啊， 累计买8000万部，超过咗 3DS 啦已经。 系，因为而家佢公布业绩系2020年啦。你谂下上一年成年入边匿埋喺屋企，咁你梗系打机噶啦。咁你所有同游戏相关嘅公司，基本上都系弹晒嘅。 我唔用社会现象系怪异啦，应该叫做《逃堂电铁》卖150万，累计。黐线嘅，淘铁卖150万啊，大佬，我同佢赌乜我都唔敢话佢可以卖到咁多数啊！即系嗰阵淘铁啊，如果有人同我赌话赌佢卖100万，即刻受到，我话批死佢我唔赌，你又输扑街。 如果半年前咁样同你讲啊嘛， 冇人会敢赌淘铁嗰100万噶，呢个神，呢个黐线，呢条友黐线嘅。如果劲话淘铁嗰100万人，淘铁嚟嘅大佬， 佢唔系折杀成个2020年喎，佢系折9个月啫，已经讲紧卖咗2410万部 sweet。这个数是你不要说 VU， 你就算用 V 比啊都是多了好撚多。他而且仲要是讲緊全线销售数预测2650万部。 嗯。 大家可能都听过啊，如果是 Sony 啊或者 Xbox 的话呢，游戏和这个游戏主机的比例呢很多时是不到1:1的。即是呢你买1000部主机出去呢是卖不到1000只 game 出去的。即是这个是由应该是 PS2 年代开始已经是这样的现象来的。但老人买，老人从来都唔系嘅。老人买咗7580万套，即使每买一部机，平均就卖3只 game 出去，好合理啊！你买部机翻嚟，好少话卖1只 game 噶嘛。咁如果仲计埋嗰啲成堆 game 喺手，一打个袋，几廿饼带倒出嚟，咁你平均落嚟，咁每人3只，差唔多啦，好正常嘅事啦嘛。 正常啦，因为关键嗱，你买机。而家咧就唔使讲噶啦，点都跟住动心噶啦，跟住加只 Mario Kart 即系攞嚟潮筹宾嘅，即系屋有朋友嚟咁样，跟住再搭多一只细达啦 ，OK 咪三只咯。嗱呢样嘢咧就系任天堂佢好嘢就系，你讲真有啲机即系搭 game 嘅时候你口头人，我搭咩 game 嚟？而家买 Switch 随时咧就5-6只 game 你系随时都谂到嘅。 即系好简单啦，如果你有呢个宴客需要嘅，你咪要买只大乱斗翻嚟咯。 买住最好噶，最唔使用脑啊嘛，几岁靓仔先玩掂啊嘛。 啊，即系佢会好多呢类咁嘅 game， 即系宴客用嘅又有，你自己匿埋玩嘅又有，即系每个领域你拣2只就已经系买咗一堆 game 翻屋企啦。 嗯， 又系数字时间啦吓，买2400万部啊嘛，动心就买咗1941万只，即系接近系1:1嘅。 过年前咧，花美通嗰个销售表啦，淘铁、Link Fit、动心、魔界战机啱出嘅，跟住 Mario 八啊大佬，仲上紧榜啊，跟住就系大乱斗啦 ，Minecraft 啊。咩世界游戏大全51啦，嗰只嘢卖到240万啊，顶佢快！ 呢啲咪你自己一个人穷极无聊嗰阵时候就系笃笃笃嗰啲小游戏咯，而且直接吸呢啲公众版权嘅嘢，即系咁多年前嘅游戏早就已经冇版权所言啦。咁你得闲无事笃一笃，因为好简单，我部电话入边都有啲咩花牌啊、围棋啊嗰类 game， 即系真系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冇嘢做，攞嚟笃下。尤其是喺冇科主嘅时候， 嗯， 你冇网络冇剩，咁啱你又揸住部机，咁都因为嗰啲杀时间用嘅游戏，嗰只点解咁好卖就系攞嚟咁样用噶嘛。 而且嗱，好多年前我同阿福田都拗嗰阵就任天堂 JJ 只有任天堂 game 卖得噶嘛，你其他厂喺任天堂出 game 咧都系唔卖得嘅，就只有任天堂先出到啲 game 喺佢部机卖到。但系而家我睇嗱，世达无双买33万啦。 嗱，你勉强可以叫做系老任自己嘅，毕竟有一半系老任自己噶嘛。 Fitboxing 2啊，都呢嘢咁嘅运动 soft 啊，都64000啊，卖咗。仲有啊，仲迷机啦，128000啦，以呢只咁嘅成本嚟讲，呢数就系超惊人噶。仲有系卖4980 yen 啫，平 game 嗰类嚟嘅。 点解成日都话老任嘅主机入边好卖啊？通常都系老任嘅 game 咧，就系、是、你老任本身制作出嚟嘅水准，同啲第三厂又真系有段距离噶嘛。 同埋一样嘢问题就系、是，老任佢本身其实佢一直都唔卖画面啊，相对嚟讲佢出啲游戏成本系比较低嘅。即系嗰间就系 Link Fit 咁样，佢系统好过瘾啊！咪就系佢画面写几多钱啫。其实而家游戏基本上开发最大问题就系咩？等下一只游戏几百人用5年时间，人件费就条数就已经系计唔到啦。咁你只 game 要卖几多啊？你唔卖去美国，你唔打全球市场咧，只 game 围唔到本。所谓三 A 大作啊，即系鬼佬最拿手咧，嗰啲咩鬼佬奖颁亲嗰啲咩三 A 大作就系嗰类嘢啊！大佬只都烧钱嘅，烧亲天文数字。 咁啊，顺便睇睇啦，点解会变成咁嘅状况？因为而家讲紧咧，如果你要个画面好真实啊、好靓啊嗰类嘢咧，以现在嘅电脑咧，系冇办法完全模拟出嚟，佢唯有用呢个发线贴图去扮到好似好真。发线贴图系一种事先模拟凹凸位嘅光影效果，将佢当成纹理材质咁贴喺个多面屏上面，咁就可以喺唔增加即时运算所需要嘅多变零数嘅情况下增加细节。但发线贴图技术有两个问题，第一就系佢嘅制作需时，佢实际上就系预先将好咗个应该要有嘅光影贴咗落去，而唔依靠实时运算。咁相对嚟咧，喺制作嗰阵时咧，你就要等你部机去将好个比较仔细嘅光影模型出嚟。但呢种事先做好嘅光影咧，系唔识得随住个环境而改变嘅。所以如果场景物件背景之类有所改变嘅话咧，你就要重新将过。呢个过程系非常之费时失事嘅。要花一块工作人员的时间，即是花费人工，为什么这三美大作要这么多时间这么多人去做，其中一样东西就是这些非常之消时间的工序。亦都是为什么明明都是在 PS4 上面行，有些三美大作就可以做到很漂亮，有些普通细作就做到很漂亮。所以如果你不在这个画面上面雕琢的话，其实是可以悭回很多时间、物力、人力成本的。在一个相对有限的机能下面，去表现到一个好真好真实嘅画面，即系呃到你只眼就算得㗎啦。 你睇下沙拉烹搞到你咁戏咪知囉，即系就算你好多人好多钱都好，你都要好多时间，仲有可能话系越你嘅 game 越复杂，画面越靓，即系越容易有bug，咁就越容易拿嘢，跟住执笔你又需要大量成本，结果就即系负三大条数要天文数字。而家两部高价机陷入一个问题就系、是、你部机性能好劲，画面越靓，跟住啲厂咧就谂办法用到佢尽，结果咧条数又越嚟还唔到本。任天堂就压低佢，唔使咁靓嘅。以前啲画面派咧，啲有成日去串任天堂话：，咁个画面乜乜乜乜咦我，系啊，你画面好靓啊。咁小智生或者二啲画面系好靓嘅。大佬，你用几多钱，用几多时间先？你卖几多只先有钱赚先？嗰下先大镬啊嘛！ 大家成日都讲啦，你玩一只 game 到底开唔开心、有唔有趣，其实同你个画面系唔太大关系。当然有时个画面靓到抌一声，令你好投入，可以系几多环嚟嘅。但是它不应该是一个很绝对的指标来的，尤其是它会令到成本暴升的状况之下。定正或者定正下，老任出的游戏成本是没有比其他的所谓三 A 大作低的，其实它一样的成本很高的，它只不过是将个开发成本放了在画面以外其他，譬如说你要体验过的东西、哦、你设计完之后你实际操作起来是不是真的可以引导到个玩家去这样做，会不会有些什么玩起来，你会有些什么，咁可能佢可以话喂呢度个流程唔多点喎，仲嚟过。咁呢啲地方度呢，如果系嗰啲三 A 大作呢，有可能就会喂大佬你呢度推倒重来嘅话，上面斩 Q 死我啊，无论系开发时间定系开发成本都好啦。咁佢可能就照妥协啦。但系老人可以同你争啲喺度，就系我要喺个系统上面做得更加好玩，因为呢啲嘢好多时都要试咗你先知。即系呢啲嘢佢会雕琢呢啲嘢，佢只系将个成本抌咗落呢啲地方度。所以就会你会成日会觉得佢个嘢好似好粗糙，因为佢雕琢嘅地方唔系画面啊嘛。 嗱，好简单，我用神作形容啦。你睇世达嗱，佢嗰啲神经玩法，其他创作谂都谂到做咩？你喺大地图嘅边缘地区飞上虚空，用线射中间嘅大佬。我黐下线，我见过啲视频，有射嗰应该嗰只唔系古力兵器，佢有只叫古力兵秘境机械怪嘅。咁你玩家就喺大地图三维画面射箭，由1200公里射埋去，嘣一声打中佢。KO， 哇黐下线呀，你点计呀条数。 顺便提一提啦，呢、這个世界追击纪录好似系 2.3 公里有冇记错，定 4. 几公里系几公里㗎咋。 总之就好拉远啦，但应该已经唔系话画面睇唔睇到问题，系喺画面睇唔到以外好远好远好远地方度打中咗敌方叫弱点。即系呢个计数我系惊讶呀，令人睇。佢点可以做个大佬，但佢做俾你睇喎。 咁你讲晒嘢啦，我仲想睇一样嘢嘅。其实你有冇谂过咧？夏小岛嗰只死亡， 死亡速递啊，即系我个钱， 死亡个钱， 等于又叫死亡顺丰啊。 即系佢入边咧，其实你有冇留意过咧？入边嘅所有直批咧，全部都好卵短嘅，即系全部都系有啲好短好短嘅草嚟嘅，系唔长嘅。知唔知点解？ 计先容易啊。 因为如果啲草太长嘅话咧，个 PS4 计唔切。太消耗个画面性能。 唔系，而家好多 game 移植在 Switch 上面，啲草都短咗啊，啲嘢短咗。 但系你睇下《萨尔达：荒野之息》啊，入边啲草佢系随风飘荡。你话老任系咪喺画面技术力上面冇咧？唔系嘅，佢只不过部机嘅性能比较贫弱啫。佢真系要同你做起嚟，因为点解咧？ 因为喺个胶盒入面你一望望佢啲草随风飞舞呢样嘢系个游戏体验之一嚟嘅。佢喺呢方面系冇退让过。即系佢只不过系佢选择咗某啲地方佢唔退让。某啲地方佢要退让就系咁简单。 同埋有一样我就觉得你草短啲或者光源冇咁靓啲我觉得喺唔影响游戏乐趣呀有乜所谓啫。 即系但系如果你系影响到你对游戏嘅沉浸感咁佢就唔会同你妥协㗎啦。就系讲緊你留意一下晒尔达啲草喎。系好非常之自然甚至系比好些嘅三 A 大作都仲要靓嘅。都仲要系自然尤其是一风一吹过去嗰下。其实连三 A 大作都好少可以做到咁嘅真实程度而家嚟讲啊。十零年之后我唔知道总之现在嚟讲佢嘅草比呢个好多好多地方都仲要好嘅。 同埋佢个游戏性高度系一个你不忽可思议境界。諗下整出几耐你依然而家仲有人喺画搵住各种古灵精怪批啲例如话超远距离追击啊画长机斗远大赛咦喂一只 game 出咁多年佢依然仲有画佢嚟玩。 因为佢建构咗个平台建构得好㗎嘛咁你就可以多啲玩法啦。好简单你讲而家出咗咁耐其实而家先差唔多陆陆续续出现嗰啲叫做咩呀大意达拉嘅好明显地有好撚重世达味嗰隻啦譬如即係唔讲原神啦我知每一次我都要睇一睇原神嘅原神当然系其中一隻啦唔止即係唔系真系大陆佬都鍾意抽咁简单。 收缩啦呢啲冇所谓啦呢啲。 你睇下 UB 嗰隻分咩咩丝咩分龙尾脚着咗啦嗰隻嘢咪有撚系世达拉。 你谂下荒野之息卖咗咁多年啦而家一个而家仲卖咗五千几隻啊一个月。黐线㗎五千一个而家仲卖咗五千几隻一个月。 几撚多 game, 就係得五千几隻啊。 真係喎嗱一样就係、是、喂讲真你买部 Switch, 你如果你諗住买俾靚仔㗎好简单嗰几隻㗎啦。但如果你真係纯玩家啊晒达全晒达啦荒野之息啦。依系你唔使用脑嘅正常就倒追得你一定鍾意隻 game 嘅系去到呢个程度嘅。即系佢一饮呢样就系嗰个嘢嘛。 其实好多都唔系晒尔达传说系列嘅 fans 嚟噶， 即系佢去到一样就系、是、你真系 programmer 有几只 game 可能同拍心好大啦，即系 game 唔好玩嘅我切笔都得嗰只程度嘅。 呢个咧就要关乎呢个老任，其实老任唔系咩时候都冇妥协过嘅，因为其实佢以前系试过好几次啦，唔系真系非常多，系因为时间嘅关系，就算系旗舰大作都佢都系必须要做某啲妥协嘅，即系可能会缩短关卡啊，可能有啲嘢要简化。最恶名昭著嘅就系新衰啦，加时都有嘅其实，但系世界入边系毫无退会，真系完完全全做咗一只以佢嘅所有十成功力俾晒落去，就系、是、世界传说。 即系嗰句毫不妥协咯，日本人最中嗰句就系、是，所以佢就系点解就系一部机嗱，仲有任天堂有少少好处就系、是、佢本身系定位系半手嚟机嘅，而任天堂手嚟机特色就系咩？你可以唔止一部，即系就系我自己买咗两部啦，虽然一部让咗俾人。有啲人我有一部大机跟住买部 Lite 嘅带出街玩动心嘅有几奇怪啊价钱又唔系贵以 Switch 嘅定价嚟讲同埋佢 size 啊呢样我系唔系定价问题系 size 问题就系、是、你买两三部你系唔该阻地方嘅。 因为理论上佢同你部 pad 啊嗰啲差唔多 size 嘅咋嘛当然冇咁窄嘅 pad 啦。 我摆两部 Switch, 摆个背囊大机喎唔系 Lite 喎摆两部 Switch 喺背囊度周街走你唔会该重嘅你唔会攞住 PS4 周街走系嘛。 咩都冇咁嘅必要啊。 呢样嘢就系佢因为部机细啊。部机细，你买多两三部，你系唔会觉得就系我买一部净玩龙纹心嘅，我买一部攞嚟玩 Pokemon 嘅，即系买多部玩 Pokemon 都仲得。呢样嘢就系佢啲机买咁多，原因就系、是、买几部机唔过分。 虽然唔系好普遍嘅现象，但系你身边仲有一个，尤其是听我哋啲 podcast 嘅人啦，你身边甚至你本人就已经系买咗超过一部啦。 我 3DS 有两部啦， 我都有几个 friend 系有两部 Switch 啦，唔计杰特你啦。让咗俾人嗰啲我唔计数我。 例如话我买部 Lite 嘅话带出街攞嚟玩啲玩动心嘅好奇怪咩动心又是。有动心呢 game 呢你以为你屋企部 Switch 呢就可以一家人玩呢结果就咩玩下玩就其实你老豆买一部你阿妈买一部你细佬买一部结果就一家四部。 即係呢个都听唔少啦因为部机俾屋企人霸住咗所以结果唯有要买多一部。而且仲要系因为佢相对嚟讲呢非游戏玩家即係阿妈阿爸辈正常都唔会打机㗎嘛但係佢。 嗰类啦。 打下佢走去同你打动心霸 Q 咗部机。咁你咪无谓买多一部呢种嘅例子我真係听唔少。 呢样嘢好恐怖㗎佢就杀到你呢样嘢。即係好当年 NDS 咁样就喂好多上班族系屋企攞部 NDS, 美其名就话你玩佢自己玩条毛咩你玩你玩咩玩个自由游戏啊问答游戏嗰啲咁嘅嘢。好多上班族即一啲西装友公事包落摆个 like 喺度得人玩两嘢杀时间嘅。佢又唔想攞部手机打嗰种啊佢杀好多呢类客㗎。而呢类客系Sony 或者 Microsoft 系佢觉得呢类客鸡毛蒜皮，你连买咗几只 game 啫，赚唔到钱，但系咁样就 山寨斩埋有柴，我杀得佢够多，机度够多噶啦。唔系我卖机，就算唔赚钱都唔会蚀钱，唔同你、啊。你而家 Sony 咁样，你 PS 五，佢又话买450,000部啦。虽然我唔知嗰450,000部去咗边度啦，可能发去咗中国啦。咁你卖咁多部机，问题就系、是、你冇人买 game 啊，大佬。你结果就咪冇 game 出，你靠咩啊？ 个装置率低，两者系互为因果嘅。因为你冇乜 game 出，就算买到机嘅，都只不过攞嚟玩翻 PS4， 佢只系当成一部 PS4 泡泡，唔系泡泡啊，泡泡，即系佢当成一部再升级版嘅 PS4 泡。咁因为你攞 PS5 去玩 PS4 嘅 game 咧，喺统计上面你系唔会计咗落去噶嘛，咁、咪变成就系游戏搭手数非常之难睇，而且卖得出去嘅游戏主机系蚀钱嘅。 佢咪要靠乜鬼 PS4 Plus 定咩嘅？我买部机，我冇 game 玩，咁不如每个月俾几廿蚊，咁啊，诶、哎，我攞啲 game 嚟玩咯。佢卡依平我赚钱。 以我所认知啊，买 PS 八嘅比率其实甚至老任嗰个叫乜蠢，我唔记得咗，佢个比率仲要低嘅，尤其是喺 Mario Kart 之后。 嗯， 我记得条曲线系好捻恐怖噶，喺呢个 Switch 嗰阵时咧，上升幅度咧都系好平缓嘅。 嗯， 直到呢个 Mario Kart 一出斜线咁样上，即刻嘣嘣声大起嚟，因为你要配对对手啊。 嗯， 呢方面其实就算你老任呢方面嘅钱佢照赚你嘅， 嗯， 佢冇射到你嘅， 嗯， 当然佢个价钱就唔系好贵啦，我记得好似八人个超大家庭装，我谂紧而家我仲有几多人屋企有八个人嘅， 咁同又同 Netflix 嗰啲四人套餐一样啫嘛，你搵几个 friend 大家互相嘅啫嘛， 最后咪多元成家咯， 咪冇所谓，我都冇所谓嘅咁样嘢，佢都唔介意你咁做。 其实我觉得佢特登添啊， 系啦， 点解咧？因为佢咁样就可以引诱你，佢唔使做乜嘢，你就自动帮佢做宣传了。你系你去帮佢揾客，因为我想要玩，但系俾单人就好捻贵，我记得单人好似3000几嘅， 唔记得咗啦，我都200几蚊啫嘛，因为我单人嘅，我身边啲 friend 都冇机嘅。 但系如果我记得佢八人嗰个咧，好似都系8000几嘅咋，即系需要做佢喂计条数，喂唔系、哦、八人着数好捻多、哦，咁我咪要 out 7个人翻嚟咯。 唔使讲咁多啦，一 Terrace 99，一只 Mario 35，已经玩到啲杀晒你啦，呢两只 game。成人性高，得闲冇嘢做，打两局，完全唔识烦嘅。呢啲咁嘅小位已经杀晒你啦。有咩 game 好似佢咁样咧？即系 Terrace 99，而家依然系平白无故喺度啲人杀到飞起嘅。 一人嘅话，一年155蚊港币。 咗呢个价钱算把啦，2000一到啫嘛。 八人家庭嘅话咧，就295蚊，八个人都只不过俾到一倍钱。正常一望，你只系逼我揾到七个人同我多元成家啫，系咪先？差几捻远咯价钱，因为我哋好耐之前新闻啱啱出嗰阵时候已经讲过呢样嘢噶啦。咁你咪会主动去帮佢做 sales 咯？ 嗯， 呢、这个策略其实非常之毒嘅，好妙啦， 妙啦！ 你会搵人，甚至会帮咗做佢个出机量。啊，嚟玩啦，买机啦，细头好好玩啊！呢、这个大屠杀好正啊！呢啲之类嘅， 就咁就净动心，你去人哋个岛，你要俾 online 啦。你净呢样嘢，你要杀晒你啦。 但系 PS 系做唔到呢样嘢，因为就算 PS 做一模一样嘅动作，你系引诱唔到人去帮佢做个 sales啊。大家自私玩嘅啫嘛，你玩 PS， 唯一就系你买到机先讲啦。 我唔当五啦，我当四都好啦，你四都有 PS 八噶嘛，你都唔会有咁嘅诱因去咁样做。呢样真系老人系特别杀嘅，因为亲和力高，门槛相对地低。 嗯， 你唔好忘记，就唔好讲五啦，我唔讲你买唔到嘅，你讲 PS 4 Pro， 你4000-5000蚊买部机翻嚟，系咪个人都肯晒先？但你话对个半买部 Switch 翻嚟。咁容易氹人落搭好多啊嘛！ 有呢个好处就咩？佢就算你其他厂唔帮我出机唔紧要，我只顶得起住。当我个饼做大咗，你啲厂跟住嚟就自然掂噶啦。而家第三厂出咪嘭嘭争住可以出机咯，即系发现到样就系、是，喂，投资揾咗咁多钱，我哋发达咯，喂，大佬，我梗系争住揾钱嘅粒嚟。 天时地利啦，就系讲紧而家呢个时势。你知道只 game， 你 lock down 喺屋企嗰阵时可以帮你杀时嘅游戏，就会大家都会买噶啦。即系饕餮其中一样就系因为咁啫嘛。你可能会发唔空，亦都可能系唔想落去蒲。咁、你喺屋企冇嘢做，咁你咪打机、而呢种客呢系好难俾 PS 或者 Xbox 去吸到嘅。即系当然佢哋都会有会受惠于啲嘅。但系呢类客好有可能平时唔系打开机嘅。而佢哋如果会选择一部游戏机嚟买，一定系 Switch。 正常啦。 就系、是、因为佢对一个非玩家嘅亲和力。 嗯、 PS 同 Xbox 核心玩家既系佢嘅支柱，亦都系佢嘅问题。因为你要讨好阿三玩家嘅话，好容易系得失其中一边。 嗯， 但系老任呢次，所以咧，其实 NDS 年代都已经试过一次噶啦，就系佢可以去到核心玩家核心玩家去玩，你啲普通玩家普通玩家唔会得失任何一边。 嗯， 佢呢个系 Sweet 无论系市场策略 marketing 定系呢个游戏公司开发嗰类嘢，都可以兼顾到两边。所以佢系呢个疫情之后相对隔离两档个受惠情况系好好多。 所以佢先会做到佢今年嗰个业绩咁烂好睇啦。 嗯哼， 即系而且仲要讲紧 Switch 相对啱啱出嘅 PS5、Xbox Series X 啊，冇读错啦今次。相对嗰两度嚟讲咧，佢已经系收成期啊，其实已经系佢个主机系成熟咗。啱啱啲睇定啲嘅厂商都已经开始陆续完成咗佢嘅作品，因为你计翻时间，如果你系 Switch 啱啱出。开始爆红嗰阵时先决定去做一只 game 嘅话咧，而家差唔多系时候出噶啦。 好简单，就是、拖咗好耐，真系成选生五啦，四月出啦，差唔多都 照计数啫嘛。你开发只 game 开发两年，点解会而家咁多啲萨尔达拉走出嚟咧？就系萨尔达带咗出嚟红嗰阵时，咁啲人先开始抄，开咗个游戏企划，咁咪而家呢个陆陆续续会出咯，就咁简单啫嘛。 嗯， 所以佢而家系一个主机嘅成熟期。 嗯， 香港流行嘅粤语就系收成期。 嗯， 再过多两三年嘅话咧，佢就会开始跌噶啦。 至少今年我觉得都唔会嘅，因为 今年唔会， 唔系 再过最少要过多两三年。 嗱，不叔话啦，年中都未能够解决唔够机问题，而 Sony 亦都睇个相都系咁样噶啦。你唔够机，跟住日本咧，一个礼拜咧，啲大百货公司都集集卖机噶，次次卖机打交噶，一大堆强国话嘅人喺度咦佢嚟噶，跟住店员就话：你唔该用日文讲，你唔识日文啊，对唔住，请你离开啦。 反正佢唔休做。唔有卖啦！ 最夸张就系咩？喺度多巴士打交， 打交打到报警啊嘛！嗰下先嚟， 系啊，笑碌咗喺度，哇！分发，哇！使到咁夸张啊！跟住有啲派专员话：，啊，顶你个肺啊！我走出去睇下先，咁过瘾嘅嘢。 翻翻嚟，佢呢度仲要系讲紧呢个 Sweet Pro 系未出嘅。 我今年内应该都唔会出。 据闻啊，呢、這个小道消息，下年会出。据闻呢、這个小道消息，下年会出，应该系。 但系今年，我觉得今年唔会咯，因为可能就系当你冇对手，应该系你对手自爆咗。我机又咁好卖，我出嚟做咩啫？ 因为现在嗰个叫做加强版，其实只系电量增加啫嘛，纯粹系电量增加，冇其他嘢加啊嘛。 系啦，佢手仔嗰个漂移问题依然未解决噶。虽然我都有呢个问题，但我走佢啫嘛，唔通真系告佢咩？ 香港冇人集体诉讼啫嘛，唔系你可以告埋一份嘅。 我算吧啦，呢啲嘢就 即系以前讲紧 NDS 仲有个 NDSL 噶嘛，你仲要等呢个 Sweet Pro 啦，姑且叫做照住先啦吓。佢出完 Sweet Pro 之后，再过多三四年，佢先会完成咗佢游戏周期。等于当年你 NDS 出到 NDSL 嗰阵时，仲买一段时间，因为大家都已经系揸咗部已经系 NDSL，大家开发的时候已经用 NDSL 嚟做开发基准嚟噶啦，即系都要去到过万嗰个时候，之后佢先会收皮下一步。尤其是而家主机同呢个掌机嗰阵时，两条线合埋咗一条咯，佢应该系唔会咁快去卖嘅。 咁快啊？唔系就系而家佢基本上所开发成本回收咗好耐啦。咁而家叫买一部就一部嘅，我跟尽卖噶啦，大佬嗰时候。 嗱，咁啊，当然啦，我要提醒翻啦，即系我都系提醒唔到老任噶啦。你当我讲定先，话佢乌鸦话咩都好啦。因为老任其实佢个历史就话俾我哋听咧，佢个福祸系相倚嘅，因为好好卖，所以搞到下一代出事。因为上一代出咗事，所以佢下一代又检讨过失，又重新做翻好。即系你 V 好好卖，跟住 VU 扑咗街 ，VU 扑咗街之后，而家 Switch 又好卖翻。即系呢啲咁嘅情况，你再向前数 GameCube 扑咗街，就系因为 GameCube 点解会咁迟出，就系因为你 N64 后期嗰阵时啊，又好卖翻，又系萨尔达啦，因为萨尔达带动，所以后期嘅 N64 好好卖。咁结果就迟咗出 GameCube， 咁啊结果 GameCube 就所有失晒所有天时地利人和。结果就变成一套好优秀但系冇乜人买嘅主机，咁亦都因为咁样咧，佢出 NDS 同 V 嗰阵时就痛定思痛，咁亦都当岩田充事噶。 嗯， 即系呢样嘢都几耐之前啊，讲老任历史嗰阵时咧，已经提过一样嘢啦。 嗯， 佢就系不断地好到极点嗰时就 坏，好坏，好坏，好坏咩？ 交叉咁嚟嘅，佢同呢个其他公司系好唔同嘅。你睇，因为好简单，你 PS 佢由 PS 带咗上去 ，PS2 再变咗做王者，佢唔会系咁样咁交咁波动咁交叉嘅。 不过去咗掌机嘅话，佢真未跌过啦。由当年 Game Boy， 跟住 GBA， 跟住NDS、3DS 等等等等等，你系咪忘记有样嘢叫做 Virtual Boy 嘅？ 嗰、那个黑历史嚟嘅，同埋嗰个严格嗰根本就未成，佢唔系连低都未算过。叫我 咪就系因为 Virtual Boy 扑街扑到直一直，你记唔记得呢个 Game Boy 同呢个 Game Boy Color 时间之下中间隔咗咁卵财？ 唔係我 Virtual Boy 其實屬於我覺得實驗性產品嚟嘅，咁實咪咁每一間公司點都有啲 實驗性產品咧借口嚟嘅啫，就係、是、因為 Virtual Boy 個失敗，所以令到佢要改出呢個 Game Boy Pocket。當年已經係講緊嘅啦，其實掌機都一樣有嘅情況，只不過後邊呢個 Advance 開始就已經係冇人對佢有挑戰，係咁解啫嘛。 NDS 嘅早期啊，虽然系冇错，大家而家仲记得 NDS 好好卖，但系讲紧 NDS 嘅早期系俾 PSP 揿住嚟砌嘅， 嗯， 依然都系有啲咁样个起度嘅，只不过系可能掌机冇咁明显，同埋你可以技术性排除咗啲所谓黑历史走啫嘛。 相比起掌机嗰个辉煌时期嚟讲咧 ，Virtual Boy 嗰个黑历史其实所以叫做可以不计嘅一个调整嚟嘅，即系佢唔系因为佢未大家觉得佢扑街嘛，佢今日即系成成招真系扑咗街嘛。咁 我就只不过话睇一提就系佢而家咁样爆红嘅情况下，如果佢又再好似以前咁，因为咁而延迟主机开发啦，之如此类嘅嘢咧，其实系有机会出事嘅。 不过而家佢都唔敢开发，因为讲真，你晶片都唔够。呢个时候你要开发嘅话，即系抢新晶片，你边度抢有人啫？ 我觉得佢可能系要睇定啲先，因为毕竟而家系处于一个晶片材质要开始要转型啦，因为直机半导体啊已经去到极限噶啦，即系而家新嘅第三代嘅半导体，而家开始就实际商业投产咗啦，但系嗰个成本仲未降落嚟，喺咁嘅情况之下，唔应该呢个时候去开发一套可能要用五六年嘅新晶片啊、新主机啊啲嘢，当然啦。老人系咪会最后又系检验性去折晒一成，都系唔少机会嘅。咁只不过咁，你就算你检验性都好啦，都要检对噶。唔通你走去用麒麟咩？ 唔系都系嗰个啦。而家台积电，而家全世界最红嘅公司系台积电啊。 咁因为对老人嚟讲，佢要抢台积电产能嘅话咧，佢系抢唔捻到嘅， 冇可能啊。 咁但系如果你用 Samsung 或者甚至更加等而下之嗰啲，高通都炒咗车，大家应该听过啦，888，基本上是垃圾一粒，衰捻过865。我真系未见过一粒新 CPU 系会差过上一代嘅，即系 间唔中有嘢呢啲嘢喺高科技界里面，呢个戆鸠嘢系间唔中出现一单，唔多，但系都唔系只话小道可以攞出嚟讲嘅事嚟嘅。 Samsung 要唔要背晒呢个锅咧？其实我觉得不完全系嘅，好明显个架构本身系有问题。如果唔系，点解个效能基本上系都要靠超嘅？888性能基本上系一个865嘅超频版嚟，基本上系入边所有性能嘅提升几乎都系靠超频。结果个功耗就黐烂咗线，而且佢因为佢用 Samsung 个晶片啊，结果就系粒嘢系辣手辣到黐烂咗根，翻翻嚟啦。咁所以佢而家硬体上会唔会因为咁而拖长咗佢个开发周期，令到佢部机点讲？因为主机毕竟有个寿命，有个生命周期，会唔会拖长到佢跌咗？因为我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呢、这个 NDS 嘅后期咧，其实个热度啊嗰啲嘢系不断咁下降嘅。就系讲紧咁，你部机都已经出咗咁多年，你需要一部新主机去到呢个 3DS， 其实个开发已经系迟咗噶啦。所以你见到 3DS 虽然佢依然揿住 PSV 嚟砌，即系数目上依然系，但系其实佢嘅领先优势系比呢个 ADSL 啱啱出嗰阵时系低咗好多嘅。佢嘅优势弱咗好多，只不过系 PSV 都唔争气。 PSV 自己自爆啫，佢 就系讲紧福系话要所以咯。咁呢两者我系要提一提，佢系会有咁嘅情况出现。 好啦，咁今个礼拜差唔多啦，咁四月就系Monhun Rise 啦，到时又系全人对即系玩㗎啦，不过而家考虑咁玩Monhun Rise 好，因为我 Monhun 本身唔系好熟㗎啫。Monhun 香港系特别系全民嘅 ,Monhun 全世界好多人都好鍾意嘅， 但香港特别红 㗎，但系香港系特别地系去到全民级嘅，喺其他地方呢系啲鍾意打机嘅人先会买㗎啫，但系喺香港呢系打机嘅人就会玩嘅。 好啦，咁今个礼拜新年就俾我哋下一集啦。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